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距离呢个九月四号嘅立法会选举仲唔够三个礼拜，咁啊，我哋呢个毓民踩场啊，继续同大家见面啦。 不过我又继续系做两次，因为我听朝一早起身做早站，因为我而家平均一日咧就去四度。 咁亦都唔紧要，因为好多嘢讲。 啊 ，OK， 咁嗱，我哋第一节咧就讲下天琦嗰单嘢啦。 一定要讲啦。 咁呢个大公报嘅记者，其实佢系大公报，喂，原来大公报有狗仔队嘅。呢条友咧，姓卢呢条友咧。他原本就是一集團出身的，所以一集團都出不到什麼好人的，都是冚家產來的，是不是？那你現在看到那個點新聞原來是跟文匯報那些系統的，今天呢文匯大公就即又頭版又整版來搞梁天琦， 是啊，是派啊，是街派啊， 所以呢即老實說，你這樣去對一個即 後生仔， 這個就未來就是香港的民族英雄來的，沒得談的了，即這個就是由大家去即尤其是這兩張左報，是不是？咁所以天琦咧，即係其實真係喺而家呢段時間，其實都係要我自己有 send 咗信息俾佢啦，叫佢有時都要即係要小心啦，係咪？嗱，好似即係你睇到嗰段片嘅畫面咧，但我覺得好奇怪，屌你蘋果點解會有嗰段片咧？係咪？咁呢個咧，陳大文有解釋啦，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咁成件事咧，而家到發展到而家咧，就已經有人走去報警啦，就係呢個姓盧嘅走去報警，跟住就賣小強。屌你即係好似講梁天琦打佢咁樣，咁但係實際你睇翻嗰段片，梁天琦就因為孭住個袋俾佢掹咗落地下嘅啦，已經係咪？調翻轉就佢揼梁天琦係咪？嗱呢啲咧老實講，到最後就警方處理咧就公眾行為啊，即係公眾場所行為不檢之類啦。咁你喺地鐵嗰度發生，地鐵都可以告你嘅，啱唔啱？咁你話要告是打一個打一個咧，即係普通襲擊咧，呢啲就我諗就好難成案嘅。咁但係呢件事其實俾我哋嚟講係一個啟示，就係、是、第一，你做咩記者先？你啲係咩記者嚟㗎？屌你知係咪？你大公報記者，屌你包括你要跟蹤仲要打人，係咪？哇，都算過分，俾人發現咗跟蹤就要手添，仲要係咪？咁旁邊仲有兩條女喺度一齊影相嘅，喂有冇搞錯啊？仲成世界嘅咁樣係咪？嗱，當然啦，法律就制裁你唔到㗎啦。俾人一起底將你老婆仔女啲相登曬出嚟，跟住你就行出嚟賣小強，跟住仲喺度整到周身好似傷咗咁樣，咁都夠膽喎？啲拔罐嚟嘅啫嘛，其實係正冚家產呢、這個姓盧嘅，我話俾你聽，佢嗰張報紙就更加冚家產，大公文匯都係冚家產，共產黨就冚家產，就係撲街。呢、這個記者出身自一傳媒就更撲街。好清楚啦，系咪？喂，咁样去对付梁天琦，喂，屌！但喂，我哋实帮拖噶啦，冇得倾噶啦，呢、這个已经系系咪？嗱，记协有个声明嘅，佢话即系收到好多电邮啊、电话啊，就话咧，即系8月13号夜晚黑咧，就呢、這个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咧，同埋大公报记者纠缠、骚扰、辱骂、挥拳殴打等等，系嘛？咁啊，记者行为就有违新闻操守。咁另外又话咧。即係記者採訪梁氏嘅時候咧，遭受辱罵，話佢係狗咁啊！其後該名記者喺太古站啊，俾人襲擊，記者安全受到威脅，咁即係兩造有不同説辭。 記者真係死啦！你去 係嘛？兩造咁，於是咧又本會職員就分別向梁先生及該名盧姓記者工作報章試圖了解事件經過，暫未獲回覆。咁就因此冇辦法評論有關嘅糾紛。咁啊，本會重申追訪公眾人物係記者工作，任何工作人物對記者採訪形式若有不滿意，應循正式渠道表達或申訴辱罵記者，甚至訴之武力均不能接受。 本會認為任何進行正常採訪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得到充分尊重。 這個是正常新聞採訪工作嚟嘅 咩？唔係，咁佢呢個每邊個擔就大班嘅。跟住咧就同時咧，記者以求真、公平、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態度進行採訪及處理新聞材料，確保報導正確，無誤以追訪目標、糾纏對貌，甚至動武，無助採訪工作進行，亦不是新聞工作者應為。兩邊 唔係喎，呢個我真係有嘢講喎。 記協啊，呢、這個就係、 是、我知。 嗱，你應該叫佢撲街咧。 我經過我講啦，頭先。嗱，你唔好講啦。 嗱，唔好講嘅。 我知你俾我呢邊講啦。我喺記協就做咗會員，隔咗成超過十年， 交會費啊， 有交會費。咁啊，至到即係2013年嘅時候，或者2014年先年中，我冇交啦。 咁就唔係記協會員噶啦。 唔係會員啫，咁但係我係記者嚟噶嘛。2014年11月23日，我喺立法會門口進行正常採訪。 嗯， 因而被诬告，跟住 因为你俾花生台程度君衡督你灰， 我唔理边个督我灰， 黄岸贤督你灰， 唔好理边个督我灰。你记协从来有冇因为我呢个正常采访，我呢个做咗十几年会员嘅人去就呢件事，我唔想唔使要求你发个声明，你真系问我究竟发生咗咩事？ 冇啊， 系从来都冇，你就唔喺呢单嘢上面扮嘢。你從來都係買咩一牽涉到呢啲，即係 唔係記協一定係撲街嚟嘅？呢個肯定嘅啦，我要話俾你聽，呢個所謂 JA 肯定係撲街。講完啦，每年就搞個波，就嗰啲權貴全部出現買台，就俾筆錢你夠今年一年嘅經費，然後請伙計，咪請職員就係咁啦。你幫啲記者做咗啲咩？你話俾我聽， 係乜撚嘢都未做。 幫香港新聞自由做過咩？喺黃國華時代都仲叫做為新聞自由，為又同嗰啲外國記者聯繫做咗好多嘢，係嘛？而家黃國華中咗風啦，係嘛？即係個人又即係冇人記得佢嘅，係黃國華時代叫做真係叫做做咗啲嘢。欣新港時代，欣新港好似做過一屆啦。黃國華時代係嘛？即係你而家個記協係咩嚟嘅？你話俾我聽。咪每年人都俾面你啊，記協啊嘛 ，JA 啊嘛，咁啊一系財政司長，一咩司長係嘛，啲達官貴人，跟住就啲有錢佬，嗰啲商業機構就包張台，萬萬升幾萬嘅，我哋呢啲幫佢籌咗好多年款。屌你每次記協咧，佢都唔會請我哋食飯嘅，咁佢哋嘅理由就屌你，我都要抌人心口，我請你食飯。 係啊， 屌你真係，唉，仆街啦！你有咩理由喺呢件事咧係冇發聲明， 冇講嘢？ 唔好讲嘢， 好似我 打你一发声明，你每边各打五十大板，系咪？即系又话记者俾人骚扰，咁你姓捻晒，听晒个姓卢嘅讲，系咪咁咧？你唔好讲啦嘛，等件事，喂又有片俾你睇，喂摆明就打起上嚟啦嘛，已经系啱唔啱啊？咁你系缠绕人哋啊嘛？ 唔系，而且呢个缠绕嘅意识咧。是有意識地要 挑釁，跟住你睇到佢大公報就話講佢豪啊嘛， 係啊， 又坐 Audi 啊，300,000一架新車就係嗰架屌你三皮買得到啦，你老味二手車。 如果阿天琪 三皮都買到啦嗰架車， 如果阿天琪坐得 Audi 就唔使搭地鐵俾你僕到啦。 唉，所以呢啲咁嘅報紙，嗰張係大公報就已經係判咗佢死刑啦，大公文匯。所以咧，我係研究新聞史嘅，中國新聞史我都好熟。見到大公文匯呢一兩張共產黨嘅喺香港後事淪落到今時今日地步，真係令人不勝慨嘆。當年張桂聯辦嘅大公報，不黨不蠻不賣不私四不主義。喂，當時啊，美國啊，大佬，即係美國嘅新聞界認為呢樣係中國最有公信力嘅報紙啊，我話佢大公報。屌你！俾共產黨控制咗嘅大公報就變成一張最下流嘅報紙，一路係講假話、作新聞，到今時今日咧仲衰，係嘛？大陸嗰啲人嚟做噶嘛，係咪？另外張文匯報、上海文匯報，你係幾巴閉係嘛？當年幾多叻人啊，徐柱成啊呢啲係嘛？今時今日淪落到像仲衰過一張紙，即係衰撚過《蘋果日報》，係嘛？賤到無倫，水平又低。屌你咪全香港數埋報攤買唔到500份派送係咪？即係共產黨稍微有啲廉恥啊！呢兩張報紙都應該執咗佢啦，啱唔啱啊？你而家主力就喺度對付呢啲所謂主張港獨嗰啲年青人，係咪？以前就搞熱血公民，搞我哋，成日都出全版香港人邊度睇你呢張報紙啊？但係你所作所為下流賤格。 即係有時喺呢張報紙做嘅嗰啲年輕嘅新聞工作者，我真係戥佢哋真係覺得，喂打份工不如走去屌你走去餐廳做侍應好過啦！屌你揾人工可能 我講多句啦， 你如果打大公文匯工，你不如去餐廳做侍應啦！我話俾你聽啊， 揾啲錢咧係陰質錢嚟嘅。有報應 的，喂，那些上層的就是共產黨，你那些前線那些呢做埋啲料返嚟， 不是香港記者， 不是香港記者嚟㗎嘛，係咪 你大佬都做得呢啲做得呢新聞啫，佢邊條邊條路去我都唔知啦，唔係而且講呢個問題，我覺得仲要講一樣嘢，事實上始作俑者就唔係大公報，蘋果日報一傳媒帶起呢個風氣呢，跟住前幾個月事實上有亦都有一啲同樣嘅做法，我記得應該包括明報同埋城報就走去那些抗爭者的家門口， 越打革命之後， 越打革命之後， 屌咁你邊啲風攬住個女朋友咁都可以做新聞啦、 啊？唔係唔係一單嘢嚟㗎，即係你大家唔好淨係覺得係，喂而家係成個香港新聞界前線。 喂，我哋咧即係將啲希望擺喺呢啲年輕嘅勇武抗爭者嘅身上，呢啲大學生撲你個街，你想盡千方百計就係抹黑佢，就咁。大公文匯再講一次，兩張報紙都係撲街嚟嘅。喂，你共產黨辦嘅報紙好有水平嘅，有好多係大佬，係咪啊？當年喺國民黨治下重慶嘅《新華日報》，大家可以抄翻呢啲資料嚟睇啦，係咪？唔係當年范長江啊呢位新聞記者《大公報》係咪？喂，即係你而家睇到真係。呢个大公报是乜捻嘢嚟噶？吓、啊，文汇报是咩嚟噶？呢张文匪报，大家读下历史。我希望在文汇报、在大公报做啲年轻记者，你翻查下历史，看下呢两张报纸，再看下今时今日呢两张报纸究竟是咩报纸，你就即刻快啲直吉路啦！屌你走去茶餐厅做侍应都好过大公文汇做啦！呢、这个姓卢呢、这个扑街，仲有一传媒做嘅，系一传媒。做狗仔队嘅头做捻咗十几年咧，仲有好人呢、這个？佢、嘅出路咪去大公咯？ 系啊， 屈永贤咁咯。 啊，屈永贤嗰啲 唔系咁解，嗱你唔好介，嗱我解释佢点解而家会沦落到去大公做咧？好简单一样嘢啫，呢、這个亦都系香港人自作自受，系因为你香港娱乐圈死焦咗嘛。因為你 TVB 帶頭懟冧咗香港嘅創意電影嘅創意工業，呢、這個電視嘅創意工業，一冇明星，一冇呢啲咁嘅即係可以做八卦新聞嘅材料咧，所以咪成份呢啲一週刊咪冧咯，咪跌咯。咁佢靠狗仔靠狗仔靠咩維生？原本唔係做政治新聞噶嘛，原本係愛嚟跟啲演員啊，邊個女明星做雞啊，邊個男明星做咩噶嘛？嗱，見咩當年有一個好經典嘅封面係咩啊？是影督屎啊，做封面啊，真事我不知道你有冇人记得，是影督屎做封面啊，点解就话女演员喺拍紧戏嘅时候喺山边屙督屎出嚟，佢可以做封面嘅。嗱、啊、呢、這个就唔系堕，呢、這个堕落就唔系始于今日，呢啲业咧系咁多年， 全部系一传媒， 系接呢啲系业嚟嘅，系积落嚟嘅。 所以佢黎智英可能觉得佢做业太多，于是佢就攞啲钱嚟养啲民主派咁啊，代表正义咯，又系扑街呢、這个。呢、这个系扑街都冇人有嘅黎智英，我而家话俾你听， 睇份几 卖咩正义啫？ 睇份苹果日报几页执啦， 执捻梗啦，苹果同一仔，点解唔执啊？系咪？日日喺度即系，唉，攞我讲啊！本嚟写文年都似模似样，而家都俾你搞死咗啦！屌你咩系咪啊？先有陶君衡攞两嚿，后有啊呢个梁国雄又攞钱。跟住就仲有個黃浩明，屌你咩啊！專車送佢近見黎智英，屌你！我唔係佢嗰區，如果唔係，不過我都唔會合靚仔，即係等於我喺九龍西，其實我都好容易問呢個吳文遠，係咪啊？你喺度抽我水，我就念在你係萬倍。咪、當年我做主席嘅時候，係嘛？佢都同我有一段時間一齊，同埋我都好想識呢個後生仔，我都費事喐佢，佢真係喐我，係咪？假抗爭，唉，我算啦。即係對於呢啲即係少一輩嘅人，我都費事話佢。我問你一句説話，你答我唔到啦。你攞咗黎智英咁多錢，你乜撚嘢叫真堅抗爭啊？敢抗命啊？啊！你抗黎智英命啊？屌你放屁啫，係咪啊？冇講呢啲嘢，但我真係唔想，你明唔明？呢啲畢竟都係我有份啊，即係創建嘅一個政治組織，係咪？ 你一個抗爭的組織，你有什麼理由去收黎智英那麼多錢？是嗎？私人恩怨我都費事講，你呃鳩埋我，又賣埋我，是嗎？我都不講，是嗎？我都費事講。我自己過去在寫文聯時代，我冇寫文聯籌幾多錢，是嗎？我自己真係良對得住，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是嗎？你事後仲要話我籌咗錢自己代，乜撚都講得出，是嗎？你梁國雄代得少咩？是咪？即係有時呢啲嘢咧，即係係咪？你就擺付呢、這個，你唔係話你真抗爭又好，堅抗命又好，你夾我把撚咩？係咪？ 咁而家唔夾你就夾阿勝亞啦嘛，夾阿鄭錦滿啊嘛。 你夾我做咩啫？係咪？我問翻你，你轉頭你都唔知點答我，係咪事實先？你話我收共產黨錢，證據你又冇；你收黎智英錢就證據確鑿，係咪？搞到而家仲要吃埋官司，係咪？即係我啊，唔想講呢啲嘢，係咪喺個選舉論壇？係咪你要逼我講？喂，我一爆竊，屌你斬你冇面！所以我都留意到吳文遠咧，佢係點到即止嘅，你明唔明啊？係嘛？即係佢唔知道我幾時會發功噶嘛？仲有做呢啲選舉論壇，我就真係覺得好無聊，係咪？今朝早商台，屌你馬如生一個殺曬啦，啱唔啱問點解我唔嚟喎？屌你乜你唔夠水平啊嘛，係咪啊？包括你節目主持，屌你陳志雲都係唔夠水平啊嘛，啱唔啱啊？仲有除咗你唔夠水平，包括你候選人，包括你呢個陳志雲，我唔嚟嘅原因最重要一個就係我要俾啲後生嘅有機會出鏡同埋表達啊嘛，你明唔明啊？馬如生今日同你哋咁喺度，呢班咁嘅撚人喺度咁樣混，喂！佢都表現得不足啦，啱唔啱啊？係咪啊？咁你唔俾佢試，你嗰班唔係嘅，全部係做報警擺喺後邊嘅啫，淨係笑。屌你啊嘛！你睇下蔣麗雲後邊嗰幾個，仲喺西裝打呔笑，就係咁啊，係咪？黃碧雲嗰個咧就負責俾貓子佢嘅。屌你咪其中一個，我睇住企喺我隔離啊嘛，係咪一沓咁貓子逐頁片俾佢睇？我問你黃碧雲問題嘅時候，我都好嚇，我仲話呢啲選舉論壇好垃圾嚇、啊，你同唔同意啊？佢講大堆啊，佢抽我水喎、啊，屌你咩？話我又話我分裂民主派又講呢啲嘢喎，唉，屌我費事應佢。你話即係我今次咧，有啲人就啊，屌你啫，你好啊，好似冇爆竊，我爆嚟做乜？見到呢班咁嘅人，你睇，屌你，尤慧晶俾人窒嘅時候，我都冇時間，我想幫拖都冇得幫， 係 係嘛？睇住佢咁樣真係。唉，大佬真系，我真系好猛震。谂起事后，我捉埋嗰边，我哋打咁点得啊？你大佬，去到呢啲咁嘅环境，人哋问你黄台勇，你而家本文前同你清廉身正系盟友，系咪啊？ 你唔可以划清界线， 你唔可以话你问黄台勇噶嘛，大佬。你话你系好容易答嘅啫。你话你问我呢个问题，显示你呢个人格好卑下。一位抗争者，系咪啊？而家俾人告暴动罪。要上高等法院，会面临七年以上的政治黑牢，系嘛？你嚟问我呢啲问题，你有冇良心啊？你系咪人嚟噶？咁就已经系拍掌位啦，大佬，系嘛？你系话关我咩事啊？真系晕，我真系惨，家产冇时间嘅，我系冇时间，想帮拖插嘴都冇得插。 唔紧要嘅，你要帮咗得啦，你要帮我算。 唔系，即系你睇到呢啲咧，你话喺呢啲论坛度，我真系噶，一阵间我放俾你睇，净系剪咗我讲嗰啲嘢啫，加埋唔够五分钟，屌你咪成个啦，喺度录咗三个钟头，录咗三个钟头香港电台，香港电台仲扑街搞呢啲论坛，屌你花神又多，哦，十五秒介绍自己系嘛，二十秒最后结尾就拉票，跟住中间个环节咧就叫做咩送礼物，咁屌又三十秒。跟住就即係互相搏擊嗰度呢就兩一分二十五秒，跟住有四十六秒呢就抽波波問問題咁，唉，即係仲有一個叫焦點話題分組討論咁，每人呢就四十六秒咁，加加埋埋得個每個人講幾分鐘嘢，我喺呢度爆竊講到而家都廿分啦，大佬真係，你話咪做多一集節目好過上呢啲論壇？ 梗係啦，浪費光陰簡直。 跟住就話：哎呀，你唔俾面啊！你龜叔啊，屌你龜叔，你真係，唉，即係我派一個馬如生搞掂你哋啦，大佬，係咪啊？你睇今日聽下馬如生喺呢、這個即係晴朗一天出發對住你呢班咁嘅人，你睇下佢表演好過曬你咁多人，係咪？ 即係你有時睇到呢啲論壇咧，即係我哋當年九五年立法局選舉直選擂台，我係主持。九八年立法會選舉，我係呢個有線直選擂台嘅主持。二千年呢一個直選擂台有線又係我做主持。嗰次就係梁國雄第一次參選，喺新東我仲記得，我係咁租質呢個哨牙仔，就放生梁國雄，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就我話事，由我去問你啲候選人嘅問題，問多問少係我話事。我最記得有一屆咧，呢、這、一個曾玉成俾我問到口啞嗰次，好經典嘅。咪嗰啲選舉節目咪好睇咯。到我今時今日去參選，前後續參選三次立法會，呢啲咁嘅論壇真係垃圾到不得了，係嘛？好似呢屆咁，仲垃圾，一屆比一屆垃圾啲人。所以我喂有啲人话诶、哎、应该要出席，咁我出席咗啦。屌港台嗰、那个系咪？我原本嘅构想咧就系、是、好啦，电台嗰啲咧就俾阿 Jo 妈去，你明唔明啊？因为我要去拉票，譬如今朝早喺呢个晴朗天出发咧，我朝头早七点钟我就去荃湾地铁站嗰个天桥度帮阿郑松泰喺度拉票，咁佢就去做呢个晴朗一天，跟住啲人就租质佢。有通緝我屌你咁樣，我而家話俾你聽，你唔夠班，包括你商台都唔夠班，唔撚俾面你商台，唔俾面你陳志雲，咁啱聽未啊？唔俾面你商台，唔俾面你陳志雲，好清楚啦，係咪？所以我唔去。其實主要嘅原因就係我要俾阿小馬哥去操，就咁啫嘛，係咪？我再想問大家一句，佢係咪候選人啊？佢都系候选人嚟噶嘛？点解一定要排第一个嚟讲啊？佢点解唔系候选人啊？佢冇得赢咩？系咪？屌你！我有七万票，佢咪入埋咯？ 两只啊！ 挑你啦，咪即系啱啱啊？你点可以咁样讲啊？净系第一个先准讲嘢，第二个嗰个唔准讲嘢咁啊？咁于是咪及合咪报警版咯？你黄碧云嗰个咪喺度帮佢做猫子咯？屌你揸住猫子嚟毒嘅，唉，真系。你話啦，嗰、那個仲叫黃碧雲添喎，係咪？又唔覺意又差，我其實都係氣急敗壞，因為佢見到尤慧晶、劉小麗呢啲對佢有威脅，開始急啊！最荒謬嘅就係咩咧？呢、這個尤慧晶問緊梁美芬，我見到好似有啲人剪咗嗰段片段出嚟， 佢答爹啊！ 問梁美芬，即係話喂，梁美芬，你話嗰個兩蚊坐車嗰個老人家嗰、那個嚇、啊，你即係將呢個功勞啊攬，即係啊！即系收为己用，咁你吓、啊、即系收割啊！哇，大佬呢、這个黄碧云即刻插嘴啊！你都系收割啦，收割雨伞运动，我屌你乜嗰个梁美芬嚟噶嘛？尤慧晶喺度怼紧佢噶嘛？你老母乜乜捻嘢民主派啊？你插咩嘴啊？黄碧云嗰阵时我系冇得讲，咪我就闹佢噶啦。咁奇怪嘅就系咩咧？ 惊啊！惊佢惊嗰啲票啊！ 惊输，我而家睇到民调。屌你！佢自己踢走咗，我仲劲啦！屌你，尤慧晶都高过我，屌你！咁我咪闹尤慧晶啊！屌你！真系系咪啊？所以真系你一到选举，我真系嗰句，个个都有精神病，就叫焦虑症，惊输，系咪？ 已经升级到歇斯底里添， 系升级到歇斯底里，系咪？真系好好笑嘅，喂！喂，你睇到阿狄志远系咁俾谭国桥啲癫狗咁闹佢，因为谭国桥知道，屌你咪呢个会掹到我啲票噶嘛，又惊系咁闹狄志远。狄志远话相煎何太急咧，唉，真系。你话点解你睇到呢啲画面？呢个话俾你，即系嗱，佢系一个就足本嘅，就个半钟头喺诶港台晒一台播嘅，一个咧就诶呢个翡翠台，翡翠台嗰间咪撞啱礼拜六礼拜咧就又有得播，系咪？因为唔系平时嗰个黄金时间就喺度播剧集嘅，你明唔明啊？屌你真系，你睇得完嗰、那个有耐性睇得完嗰个论坛咧，我都话你叻。屌你唔识机啊，转台啊，我都话你叻。即系好似我咁，有啲人话，唉，都系要去嘅咁样，系嘛？我而家喺度谂紧，即系另外嗰三个电视台嘅论坛，我要唔要去咁啊？咁當然我哋一定有人去，係咪？我唔去就馬宇生去，馬宇生都夠殺啦！屌真係，係咪？你有冇一隊人 是要找个排第二的出来跟你们抽的，是吧？即我是想这样的嘛。嗱，我去都得，系咪？即系我去，咁啊，可能令到个节目好睇啲，咁啊，最多咁样有啲人有期待咁啊，系咪？ 唔系你去咧，就有啲人有焦点，佢人生嘅存在咧变得有意义。你唔去咧，好多人佢生存嘅意义都揾唔到。 其实一样，我去佢又讲嗰啲嘢，我唔去佢都系讲嗰啲嘢，基本上冇 都系假设黄毓民喺度， 系咯，假设我喺度冇分别，因为我唔会应佢啊嘛。我不会应他，那他我在这里和不在这里对这条友是没有分 别。不是、哦、你不在这里那个人 我看到他的样子有点失落。 不会的，他是继续讲的。不望而得到，他是继续讲的，你知道吗？他会继续讲。我在这里和不在这里都一样，没有分 别。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是不会提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的名字的。因为提了出来呢， 我已经笨拙那次提 了。是啊，屌你，我就想提你、啊、不要提这个人的名字。讲都唔好讲，系唔需要讲嘅。 咁但我又笨柒咗啦，陶君衡俾钱咧，其实呢个都唔系秘密嚟嘅，盲哥都知。咁但系咪真正陶君衡俾啊？幕后仲系边个俾啊？老师有冇份啊？咁呢啲都好多猜测咁啊，但系都冇所谓嘅，个个都有权去选，系咪？每一个人都可以俾咗50,000合参选资格，咁佢都可以选嘅，个个都得嘅，系咪？冇所谓嘅，系咪？咁就选唔选到啊？同埋选佢参选嘅意义乜嘢？呢、這个都唔重要啦。呢、這个系一个。參選的自由，我哋要保障所有嘅人嘅參選權。 係啊， 呢個對我 喺呢度嚟講就好重要啦。 係啊，呢個冇問題嘅，不能夠因為佢中意發癲，你就唔俾佢參選嘅，唔通嘅，係咪？即係任何人係嘛？你符合咗個選舉資格，你都係要可以參選嘅，係呢個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嗱，我哋講緊梁天琦呢單嘢咧，即係。而家你睇到即係嗱呢個大公文匯啦，咁即係一個其實我所知雖然係兩張報紙嘅，而家即係頭先天琦都提醒咗我㗎啦，咁其實佢個系統係一樣 得㗎啦，呢、這個打明 文匯大公 實際上係一個系統做， 係啦，都係共產黨啦，係咪先？總之你呢個大公報記者係嘛，報警清受襲啊，咁就呢、這個叫賊喊捉賊 ，OK 係嘛？咁而家警方咧就列為咧喺公眾地方打交啊，咁公眾地方打交就即係話冇話你打我定 總之大家一齊打， 兩個都可以告普通襲擊嘅，各有各告普通襲擊，你明唔明？可以咁嘅喎，告你梁天琦普通襲擊呢個契弟，告呢個契弟普通襲擊梁天琦都得嘅喎，係嘛？咁但係我哋就唔會關心你告唔告咯，而係即係呢一種咁嘅做法咧。你是會即係令到有些人會恐慌的，係嘛？所以呢個是一個即係我哋好關心的問題，係嘛？所以我都勸阿天琦或者其他呢啲年輕朋友咧，真係出入要小心啲啦，係咪？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是你對待呢問題咧，個心境要闊達啲。 唔係嘅，我就覺得。屌打交唔好淨係一路講粗口，打就要打。 係啊 ，OK， 嚇係嘛？屌你， 唔係，但係你亦都理解嘅。阿天琦 打就係要打嘅啦，仲喺度講講乜嘢啫？係咪？一係就唔好打。 天琦唔係嗰類人嚟噶嘛，佢亦都對呢啲嘢冇經，即係未有一個足夠經驗。 咪仲有一個問題，你當時得一個人。 係啊，嚇你單拖嘛嚇， 你影得佢嚟有咩？ 咁人哋有心做你嘛，人哋一間唔係拍一條友就 咁嗰段片評嗰段片就擺明佢即係當時佢哋 係啦，已經白人。人哋有部署噶啦， 影咗點解俾蘋果咧？ 係啊， 係咪？ 好簡單啫嘛，側邊有兩條女喺度，哦，你一有啲咩事，嗰兩條女就嗌非禮，咁你冇嗌咩？咁佢影咗你，咁啊跟住就啊有啲報紙會收到，就咁簡單嘢嚟啫嚇。咁、啊、我覺得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其實就唔好當呢件事咧係一個完全孤立嘅事件嚟。又記得好幾年前或者好耐以前咧，陳巧文亦都遇咗類似嘅事件噶啦。咁啊，當其時咧，嗰份周刊啊，即係如果大家仲記憶猶新嘅話，就去佢屋企喺對面咧，就揾個長鏡頭走去拍佢，即係嗰啲起床梳洗嘅情況。咁長期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個人咧，尤其是咧年青人咧，如果你即係未經歷過呢啲咧，你壓力好容易爆煲嘅。咁所以我呢度寄語阿天琦咧，就即係而家呢個處境事實上係艱難嘅。但在最艱難的時候其實你自己要保持一個澄明的心態，所有這些東西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過眼雲煙來的了。 你今天最緊要做一樣嘢就是保持實力。你今年阿天琪幾歲㗎？ 24歲 啫嘛，將來的世界是你的，你頂得住的話。 所以咧，唔好懷憂喪志啊！即係而家去到即係個頭去到咁大嘅時候咧，就唔到你噶啦，係咪啊？你即 係你係俾個歷史潮流推住你走啊！而家 係你係要承受噶啦，每一個決定咧都會影響好多嘢嘅，所以都係需要冷靜。好啦，我哋休息一陣。